南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个个热汗流，对着铁花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你广播旁耳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吗？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说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金国皇宫内，完颜守绪与皇后涂善氏还在为完颜真的事情着急。涂善氏愁眉不展地说， 宋圭还没有消息。 有了。 我儿子怎么样？ 儿子还安然无恙。 那他什么时候能回来？ 他们贪得无厌，竟然要我黄河以南的三州才放我真儿。 那就给了吧，三州之地又有什么？我儿子要紧呐。 乱弹琴，妇人之见。 你们都是这么想的，土地、财宝、地位比人命都要紧。我不管别的，我只要换回我儿子就行。我恨不得我自己去把儿子换回来。 你都在胡说些什么呀？ 这时一个太监进来禀报，禀报皇上，崔丞相求见。一听到这话，涂善皇后的浑身都站立起来，咬牙道， 又是他，他又要来干什么？ 完颜守绪挥了挥手，涂善皇后只好退向后宫。完颜守绪说， 传崔丽进殿。 太监喊道， 传崔丽进殿。 崔丽进来跪下， 吾皇万岁。 崔爱卿请起。 崔丽谢过皇帝后起来，皇上，臣派使臣去传谕旨，令完颜哈达立刻进兵，结果完颜元帅抗令不遵，按兵不动啊。 他们不是正在谈判的吗？ 皇上，据我所知，完颜哈达元帅故意拖延时间呢。 他为什么这么做？ 就是等待蒙古大军整顿兵马呀。 崔爱卿，你如此焦急，朕要任你为钦差大臣总监军，前去完颜哈达处监军，严令他速速进兵，如何呀？ 崔丽闻听愣住片刻，皇上，臣 以相国之任前去监军，不妥，不妥呀。完颜守绪想想也是，就说：“那你退下吧。”崔立失礼退出。在金军三峰山大营，完颜哈达也在为谈判的事儿一筹莫展。忽必烈小小年纪，眼光倒是很毒啊，一下子就看穿了自己的真正意图。更重要的是，这好像并不是他们的真正目的，他们的真正想法让人不解，可能是借谈判拖延时间，也可能是让自己陷入串通敌国的流言里。他正在毫无头绪之际，宋圭进来说：“ 完颜哈达接旨。” 完颜哈达立刻就地跪下：“ 臣接旨。” 宋圭展开圣旨念道：“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，朕闻完颜哈达总领精锐，却畏缩不前，彷徨不进，着令即刻进兵，灭蒙古军于三峰山下，不得有误，钦此。”完颜哈达伏在地上是愣了半天呢。宋圭催道：“ 还不接旨？” 完颜哈达抬起头来说：“ 吾皇万岁。” 完颜哈达接过圣旨，二人坐下相谈。完颜哈达不解道：“ 宋大总管，皇上这是怎么了？刚刚要让我谈判救回皇子，现在又让我即刻进兵，我到底听哪个圣旨？” 宋圭很神秘地瞅瞅左右，完颜哈达会意，挥了一下手，让下人们都退出去。左右等人知趣地退出去后，完颜哈达说：“ 这下没有了外人，大总管有何指教？” 宋圭答：“祸起萧墙，后院起火了。” 这，请您细讲。 宋圭便把汴京的流言和完颜哈达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，尤其是关于完颜哈达故意拖延时间不出兵，想要勾结蒙古反击金朝的内容。只剩下完颜哈达在边上惊诧不已，想要解释自己其实正在积极解救完颜真皇子，但时机还不成熟，谈判也在进行着，可是蒙古人欺人太甚，假如答应了，岂不是葬送了半壁江山？但是想到这些事情，自己说了也不会有人相信，气愤不已，只好用力扫桌子，连带着桌子上的酒壶一起摔了个粉碎。宋圭见状，知道完颜哈达正在气头上，劝慰道：“大元帅息怒啊。”完颜哈达气得腾地站起来：“ 苍天在上，我几十年来对皇上忠贞不二，当年在居庸关死了三个哥哥，在潼关又死了我儿子，若有二心，我何苦牺牲这一个个家人啊？大总管你说呀。” 这些我宋圭何尝不知啊， 我知道这都是那奸佞崔立搞的鬼，他是想挑拨我们皇族君臣不和，他坐收渔利，我们大金江山社稷会毁在他的手里呀。 大元帅，为保江山社稷要有良策呀。完颜哈达沉思良久：“ 只有出兵 决一死战，以表忠心了。 来人呐！ 一个将军进来施礼， 大元帅。 完颜哈达下令， 传令各将军，到我大帐听令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托雷与史天泽听见了关于完颜哈达准备大举进攻的消息，正在商议该采取哪些举动。这时一个侍卫进来施礼， 大王，大王子回来了。 托雷闻听说道，快让他进来。侍卫退出，蒙哥进来双膝跪下， 父王， 快起来，情况怎么样？ 路是探明了，这是董文炳给画的行军路线图。 史天泽向前接过，蒙哥欲言又止， 父王，阔出 怎么了？ 阔出被山洪淹死了。 托雷一听愣了半晌， 阔出死了。 说完跌坐在椅子上半晌不语。见过了托雷，听闻母亲也来了，蒙哥赶紧去看望母亲。索尔胡和塔尼坐在椅子上，前面站着两个侍女。蒙哥跑进来大喊道， 母亲， 接着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。索尔胡和塔尼赶紧说， 蒙哥起来， 然后仔细打量着儿子。蒙哥说， 妈，你身体还好吧？ 好，好。 你身上的伤呢？好利索了吗？ 蒙哥用手捶打着身体说， 妈，你看看， 妈， 阔出没了。啊，他怎么没的？ 山谷里露宿，山洪爆发，他为了救我，把我推上马背，他自己被洪水冲走了。 天哪， 阔出自小没有母亲，是我看着他长大的，他性格懦弱而善良，长生天为什么不保佑他呢？ 母亲，人已经死了，你就不要伤感了，我到时一定会多杀金兵为阔出报仇的。 阔出是为我而死，我一定会给他报仇的。 到了晚上，夜幕降临，草原上的星星忽闪忽闪的，将夜晚的草原映衬得很是美丽。营帐内的托雷和索尔胡和塔尼二人坐在榻上相谈，对窗外的美景无心观赏。索尔胡和塔尼说， 大汗最疼阔出，听到消息不知会如何呀。 是啊，我也不知该怎么向他说起这事。 大汗不会怪罪于你吧？ 不，他是个宽厚之人，不会当面指责我的。 是啊，但就怕这结下心里的疙瘩被当面指责还…… 两个人又谈了一些以前阔出和蒙哥、忽必烈等人在一起时的往事，都觉得阔出英年早逝是蒙古的损失，心内伤感，便半天不再说话。过了好一会儿，索尔胡和塔尼说， 大王，我求你一件事。 说吧。 我看那金皇子完颜真挺可怜的，自己年纪轻轻就告别了父母，一个人到这么远的地方出战，还受了伤被俘虏。虽然我们待他不错，但他毕竟还是一个孩子，肯定会思念家乡，思念他的父母。将心比心，我们也有孩子，我在家的时候也是生怕在外的孩子们有任何的闪失啊。 谁家的孩子不可怜呢？ 我是说， 你是说把他放了？ 这 是忽必烈求你的情吧？索尔胡和塔尼支吾了半天，既没有承认，也没有否认。不要支支吾吾了。好些天前，我就从忽必烈的眼神里看出来了，他只是不敢对我明说。母亲来了，孩子求母亲了，我也理解。 那你要把他放走？ 要说杀了他一个孩子，于禁军无害也无益，放也就放了，但是现在不行，留他在这里还有用。 一个孩子还有什么用？ 我现在没法跟你说清，只是这个孩子不仅是一个孩子，更是我们赢得这场战役乃至这场战争的重要砝码。我们有心放过他，已经是宅心仁厚了。谁让他生活在这个年代呢？战争就是这么残酷，我们的阔出不也是一样吗？提到阔出，索尔胡和塔尼和托雷一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，索性便不再提了。第二天天刚亮，托雷便把部下召集到一起，蒙哥、忽必烈、贵由、史天泽等悉数赶来。托雷说，阔出阵亡，由贵由带1000兵马扶灵回草原，并向大汗详报情况。蒙哥、董文忠率领30000人马从探明的道路与兀良合台董文炳会合后，绕到敌军之后直捣金都汴京。史田泽、董文用率大军全面进攻金军大营。蒙哥、忽必烈、史天泽、董文用、董文忠等人站起来一齐道：遵令。只有贵由没有出声，当其他人走后，贵由依然站着，表情冷峻地说：叔王，有一事相求，扶灵回草原，求叔王另派他人吧。托雷问道：为什么？贵由依然冷峻地说：我是大汗委任的援军副统帅，到了叔王这里，一仗未打，连个羊都没杀，结果扶我哥哥的灵柩回草原，我实在是无脸见我父汗，我要留在这儿与金国打仗，誓报此仇。贵由，你的心情叔叔理解，但是你是阔出的亲弟弟，只有你有资格扶灵回草原安葬。至于打仗，叔叔等你回来有的是仗要打，你还年轻，建功立业的日子还长着呢。 叔王，我心有不甘呐。 索尔胡和塔尼流着泪说： 贵由，我是看着阔出长大的，他没了，我十分的心痛。我更理解你的心情，丢了手足，谁不痛心呢？所以你扶灵回草原安葬天理使然，听叔叔的话。 贵由依旧梗着脖子不说话， 托雷威严地说，退下吧，做好准备启程。归游无奈失礼退出，索尔霍克塔尼担心地说， 但愿这个孩子别被仇恨烧坏了心呢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出发当日早上，众人都在检查各自的行囊，看看有无遗漏。托雷坐在正中椅子上，史天泽、董文用、董文忠陪在身边，对作战计划做最后的检查。等众人检查完毕，蒙哥向前对托雷说， 父王，我有一事相求，父王一定要答应。 托雷一时诧异，没想到临行前蒙哥还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做。蒙哥见托雷不解，狠狠地说， 我想出发前杀了完颜真，以他的头祭奠阔出哥，祭大旗，以为阔出之灵魂，以图旗开得胜。 忽必烈闻听急向前说， 哥，你为什么杀他？父王，不要杀他。 托雷想了想说， 大军交锋开始，杀就杀了吧。 忽必烈给托雷跪下，求父王不要杀他，不要杀他呀。 托雷道，都退下。 蒙哥过来拉起忽必烈往外走，忽必烈见众人对杀完颜真都持支持态度，完颜真肯定是凶多吉少，当下能救他的恐怕只有一个人了。忽必烈挣脱了蒙哥，赶紧往索尔霍和塔尼帐内跑。索尔霍和塔尼正在缝衣服，忽必烈匆匆跑进来跪下了，喊道， 母亲，快救救完颜真吧，蒙哥要杀完颜真祭旗，父亲已经答应了，现在只有你能救他了。 索尔胡克塔尼听完，连忙放下手里的活计，带着忽必烈往托雷处赶。蒙哥见忽必烈跑开了，也不去追，径直走向完颜真的营帐。见到完颜真，命人将他绑在木桩上，蓝色的军旗在木桩旁是猎猎作响。蒙哥来到完颜真跟前说， 你还有什么话要留下来让我烧给你父皇的？ 完颜真啐了一口，我呸。 死到临头还嘴硬，我算你有种。 蒙哥你听着， 我来世还做男人，我杀你们蒙达子一个不留。 好啊，来世咱们再交锋， 那个时候你要是杀了我，我毫无怨言，我会笑着死。现在我可要杀了你。 来呀， 把他的头给我砍下来。 旁边早已准备好的刀斧手走了过来，准备遮住完颜真的眼睛。完颜真偏偏就瞪大了眼睛盯着刀手，那刀手一来没杀过孩子，二来没杀过睁着眼睛的孩子，犹豫了一下，不知该不该下刀。转眼看见蒙哥正盯着自己，索性闭了眼，缓缓地举起了手中的刀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，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